Hello，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，我是 Joy。 我们之前做了一期鬼才玛丽莲曼森的影片，但要说到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王，我想大家都会认为是 Michael Jackson 吧。 Michael 在当年可以说是神一样的存在，他不只是歌曲舞蹈让人沉迷，就连他的肤色也成为了社会的焦点。他应该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变色歌手了，原本是黑人的他在后期皮肤变得比白人还白，随之而来就开始谣言四起，说他为了变成白人做了全身皮肤漂白。但真相到底如何？他真的有恋童癖吗？儿女不是亲生的吗？这些随着 Michael 的离世，真相也都浮出了水面。Michael 的童年并不幸福，五岁时为了生计与四位兄长组成了 The Jackson Five 乐团。 The Jackson Five 成立之初，表演的范围虽然仅限于一些俱乐部，但是相当受到当地居民的喜爱。1969年进入市长的赏识， The Jackson Five 被引荐给正在该市表演的 Diana Ross， 并进而得以结识 Motel 的唱片公司大老板，并于同年年底发表他的首支单曲 I Want You Back， 迅速登上了排行榜的榜首。1977年应该说是 Michael 音乐生涯的转折点，在这一年他首次参加了电影的演出，在《新绿野仙踪》这部片子中饰演稻草人一角，并且担负这部片的主题曲演唱。1983年与兄弟一起参加了 Motel 唱片公司成立25周年纪念电视节目演出，在个人演出部分演唱了获艾美奖提名的 Billie Jean， 并且首次展现出他的月球漫步的特殊舞步。1984年 Dre Ella 销售已达2500万张，因而被列入金氏世界纪录的历年最畅销专辑，而这张专辑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销量最高的专辑。1987年 Bad 专辑发行，成为了全球首度发行量最大的专辑。1991年 ，Sony Music 与 Michael 签订了一纸6张专辑及超过10亿美元的合约，并且光是 Dangerous 专辑的预付版税就高达1800万美元现金，并准备在哥伦比亚制片厂中专为 Michael 成立一个 Jackson 娱乐中心，作为统合他一切音乐、电影、电视的指挥总部。1993年，以 Black or White 一曲获得25届有色人种名框促进协会所颁发的杰出音乐录影带及25周年纪念年度艺人奖。但是在 Michael 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，他的皮肤也好像中了什么魔法一般越变越白，当时的他已经是天王级别的人物，所以立即出现了很多的猜测，一般都是觉得他不愿意做黑人，所以做了皮肤漂白手术。而实际上他在1993年接受采访已经澄清了此事，他说自己所知当时根本没有皮肤漂白的美容技术，自己之所以会皮肤变白，是因为自己患上了俗称白癜风的一种会破坏色素的皮肤失调症，而他自己对这件事也无能为力，并且对太阳过敏。不过不管 Michael 怎么解释，外界都不相信他的说法，尽管他多次解释，但是并没有消除大家的疑虑。直到 Michael 去世后，法医验尸时才还 Michael 的清白，验尸报告中明确指出他患有白癜风，而一般白癜风患者都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，何况是一位天王巨星，一辈子都无法为自己澄清，直到离开了人世。曾经 Michael 的化妆师就表示， Michael 最初患病时他仍然希望用黑粉底去遮盖白斑，但是后来白斑的范围越来越大，Michael 的粉底也只能越来越浅，后来整个身体都开始发病。这张是2005年的照片，还可以看到 Michael 皮肤的色差。事实上现在也没有十分有效的漂白皮肤的技术，何况是80年代呢？而且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6月25日定为世界白癜风日来纪念这位天王。而 Michael 的这个经典造型也是为了遮掩他刚刚犯病的手而设计出来的。Michael 不只是要一生被人指责肤色问题，两次的儿童性侵案件直接将 Michael 打入了谷底。Michael 5岁就出道表演，是一个几乎没有童年的人，所以在他长大后将自己的专园装修得如同儿童乐园一般。他在自己的专园内打造了一个梦幻的乐园，免费开放给世界各地的儿童玩，更在梦幻乐园内建立了无菌病房，让身患绝症的儿童在这里度过最后的人生。曾经前往专园的儿童就达到数千名，但是这也变成了 Michael 噩梦的开始。 其中有一个小孩声称在梦幻乐园被 Michael 性侵，指控 Michael 性侵的当事人的母亲一开始还出来说她不相信 Michael 会性侵自己的儿子。原本 Michael 并没有太大的嫌疑，也没有任何证据，但是因为突然他的姐姐出来指证，他说他亲眼看见 Michael 写支票给儿童家长，这件事一下子就被立即炒作了起来。当时 Michael 家族所有人都表示相信支持 Michael， 而事后 Michael 的姐姐也坦诚，当时被自己的丈夫兼经理人控制长达11年，就是她丈夫逼她出来污蔑 Michael， 从而打击 Michael 的演艺事业。但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，正好是 Michael 准备开危险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时候案件上了法庭，他就要接受长达7年的调查，将会影响演唱会的进度，所以 Michael 愿意付$1,000,000解决此事，但是对方却开价$2,000,000，所以依然上诉法庭。而 Michael 的专员也接受了全面的搜查，但是警方依然找不到任何的证据，还询问了200位证人，他们也全部否认 Michael 有性侵行为。最后 Michael 被迫接受全裸检查来换自己的清白，因为对方说他的弟弟有割包皮，但最终证实 Michael 并没有割包皮。虽然证实了对方说谎，但是这次的全裸检查却给这位天王巨星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，最后甚至因为精神问题腰斩了演唱会。这时唱片公司决定和解是唯一可以快速止血的方法，很多人都认为如果 Michael 是清白的，绝不会付$2,000,000，但对唱片公司来说，$2,000,000是沧海一粟，以后还会赚上数十亿，现在止血将事情了断更为重要。不过这个决定就埋下了后面的炸弹，和解导致外界一致怀疑 Michael 的确有恋童癖，而且这个和解的动作让更多想敲诈的人动了心。10年过后的2003年，一部纪录片又再次掀起了一阵风波。纪录片里的男童是癌症患者，当时医生认为男童只有一个月命，而男童最后的心愿就是见 Michael 一面。 Michael 知道后不但让他住进了自己的梦幻乐园玩，也支付了他所有的治疗费用。最后男童战胜了病魔，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很感激 Michael， 可是当纪录片播出后，当事情逐渐被人关注时，突然这个男孩反口说他有被 Michael 性侵，并且将 Michael 告上法庭。与10年前不同的是，这次 Michael 决定要出庭抗争，绝不和解，因为和解的话就等于默认了这种行为。随着法庭开审，不但找不到 Michael 犯罪证据，还有很多证人出庭担保 Michael 的人格，其中就包括上次性侵案的母亲。她始终认为自己儿子与丈夫制造谎言，她并没有见到 Michael 性侵她的儿子。好莱坞很多巨星都出庭作证，其中还包括当时演小鬼当家的童星，她也经常去 Michael 的梦幻乐园玩，甚至连特朗普都表示完全相信 Michael， 并经常会让自己的孩子与 Michael 一起。我想经历这次的败选，特朗普可能更加能够感受 Michael 当时一直被外界诽谤的心情吧。特朗普80年代就认识 Michael， 在 Michael 与猫王女儿结婚时，特朗普更借出了自己的海湖庄园给 Michael 使用。回到这个案件，控方在这些庞大的人格证人面前开始前言不对后语，连时间地点都开始相互矛盾。最后法庭认为原告一家毫无诚信可言，宣布 Michael 无罪。身为一位流行歌王，他将要承受各种各样的质疑，就连他的孩子也被说成是借精生子。而这件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Michael 生前都一直让子女戴着面具出门，所以就传出 Michael 不喜欢他子女的样貌。对于这件事， Michael 解释是为了可以让他的孩子做一个普通人，有上学的空间，所以才让子女戴面具。而且他更怕自己的孩子遭到绑架，他更不希望那些恶毒的媒体见到他孩子的样貌，制造各种假新闻来伤害他们。可惜他们未能等到长大，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摘下面具的就是在他自己父亲的追思会上。由于 Michael 的子女都有白人的样貌，这更让外界有借精生子的猜想。因为 Michael 的另一半是白人，所以他们的后代肤色不会像黑人那样让人产生误解。最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的儿子与 Michael 一样都患有白癜风的遗传病。 Michael 的一生带给大家众多美好的回忆，而他自己却一直被诽谤困扰，这对他来说并不公平。随着 Michael 的去世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在他去世10年后，突然再次有2个人出来指控 Michael 性侵自己，他们要求 Michael 的基金会对他们赔偿，不过他们申诉法院不予接纳，所以他们就自己拍出了一部纪录片来指证 Michael 性侵自己。但是这2人的财务问题加上口供的矛盾，叫人不得不怀疑他们的动机。一代流行歌王看尽了世间的丑恶嘴脸与忘恩负义，身为一位世界名人的心酸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承受呢？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，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